牵着你的手，像最初的时候。 马萨贝拉路， 金达马金的谷。我曾经在拥挤的人群中失去自己，直到遇见你。爱你 大不色里淡白可哈地软木苦尽大一幕， 不再怀疑 阿古巴斯蒂 爱的就是你，牵着你的手，像最初的时候。陪我一起走，不管贫穷。